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份光阴。 畅聊每一份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研究所的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易欣。 我是研究员小贺。我们三个人呢又在一周的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吐槽点啥？ 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是的， 对吧？9月1号，不管是小学呀、中学呀、大学呀，都会在这个时候开学。 难道除了这个时候开学还有别的时候吗？ 但是有的学校不是9月1号、 比如美国的学校 稍微晚一点哈。这其实我们针对更多的是现在马上要读大学这一批同学， 没错， 对不对？大家可能要背着行囊从各自的家乡去到刚刚考上的这个城市的大学去读书，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充满着对大学幻想的同时，我们作为过来人也给大家说说，去大一读书的时候应该带点什么比较好，或者我们也给盘点一下我们当年都带了些什么， 或者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东西其实是不用带的。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现在有一个点就是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读书的大学所在的城市之后，特别怕孩子在那个地方不适应，或者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觉得他不能照顾自己的地方，于是家长会用尽所有的可能想得到的东西都让孩子带过去。然后其实我们见过的拿一两个行李箱算已经比较少的了。 对， 就是电视剧里面有很夸张的，比如说就拿一卡车的东西啊都拉过去的，对吧？你们这边有吗？ 大纸箱啊，或者 对， 就是装的特别多。我身边其实还好，当时我读大学，我大学四个舍友行李都还行，比较相当吧，大概就是两个大箱子这样。就有衣服啊，然后还有一些日常的用的东西要带的东西。 女生吧，女生可能稍微多一点能理解。男生的话，你会觉得带多少行李就太多了。 我觉得男生带两个箱子都太多了。 是吗？ 而且我觉得男生可能会脑子会简单一些，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到学校去买。那会儿我的行李就 我觉得这不是简单，这是很实际的。 很实际。 不，我不觉得这是简单和实际，我觉得这是有钱啊。什么东西就是你读大学的那个城市没有的呢？ 是买不到的呢？ 但是我就被骗了。我妈妈当时跟我说说你别背行李了，别背那个褥子啊被啊，因为她说太沉了。尤其我们在北方读书嘛，冬天还怕冷，因为九月份一开学就意味着进入冬天了。一般父母都会让带一个棉被。 会啊。 对 啊， 不会带夹被了，不会带那个薄的。然后呢我妈说你到学校买吧，然后等开学报到那天我居然没有找到哪儿卖的。 所以那这是你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一开学那个地方比较远。 比较远。 它不像别的综合性的大学可能人比较多。 对，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商贩或者知道这个学校今天开学就马上到这边来扎堆卖。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可能之前没有考虑到的。 对。 对，因为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确实这个配合的这个。 商业就没有那么多。 那就比较心疼你们，就是在一个很偏远教学的大学。因为我们学校就是附近就是商场啊超市啊、就很多。 对。 他又一句话说明了自己在闹市区， 没错 ，CBD 上什么大学？社会大学， 繁华的地方是吧？ 从大一开始就感受到这个社会浓浓的商业气息， 社会人。 对， 这个。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条件好了一些之后呢，可以问问师哥师姐或者跟学校先打听打听， 哎、 对吧？会不会有卖的？我当天晚上就真的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妈妈只给我带了个毛巾被，然后呢，我就不得不跟同学第一天认识的同学，然后凑合了一下。 谁啊？ 就跟我下铺呀， 九月一号你 下铺人挺好的， 对， 别唠一些就是我们都听不懂，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听不懂的。我就想问问那个九月一号的北京盖毛巾被会已经很冷了吗？ 有点凉 了，对对对，晚上会有点凉。 后来最逗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开学报到三天之后，学校拉我们去军训，对吧？然后 大家都要带着自己的被子去， 对，带着自己的被子去军训， 这时候尴尬了。他没有， 我没有。 军训不发军被吗？ 不发。 你们是在哪里军训？ 这样，我觉得你们两个谈到的是每个学校军训的地点跟所提供的一些物资是不一样的，那不叫服务啊嘛。这个军训还真不叫服务。不过我刚刚有说一点，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所在的城市去买。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明明知道可以买，他还是不买呢？就是你们有没有碰过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到那个地方去买，我还真不知道这质量放不放心。我在家里给你准备好，这绝对是质量最好的。所以呢，我宁愿给你重一点，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有弹棉花，哎，那什么年代？ 哎， 会不会 我真的是我妈给我弹了新弹的一床棉花被，哎， 是吗？ 我背到大学去的， 很值钱的。 而且我妈真的，她就是嘱咐我说，这个一定要背过去。 但是我想，我知道你的是在深圳读的大学， 对啊， 深圳需要棉花被吗？ 棉花被 当然需要啊。深圳的冬天也是非常冷的，就是东北人到了深圳过冬天都不一定扛得住，因为深圳的冬天它是那种湿冷， 没有暖气， 但是真的很冷。 你原先生活在湖南，到了深圳应该更暖和了才对啊。 就其实还好，对比没有那么的强烈， 明显。 小贺刚才所说的这番言论就代表了一个没有去过南方的东北人的对于南方的概念， 对， 对吧？ 其实我对于东北的冬天，其实我没来北方之前我也是没有概念的。我一个东北的朋友就是跟我说，他说好冷啊，深圳怎么会这么冷呢？我说你一个东北人，你到了这个深圳你还怕冷？你这嘎的整的是吧？我就说他 瞬间变宋丹丹， 他说我们东北冬天是有暖气的。 对呀、 我们在屋外待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不会超过很长，室内几乎穿一两件衣服 就足够了。所以今天我跟一心聊的这个话题呢，也再一次提醒即将要开学的大学生们，如果你是从北方去南方读书的，千万不要低估了南方的冬天 有多冷多残忍。 对，但是如果你是从南方到北方读书的，千万不要太在乎北方的冬天。 对，不要太害怕，因为北方的都有暖气。 真的，这个太不公平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去到你所要读大学的城市之前啊，这个确实可以了解一下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没错， 或者说是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的情况，这样会有助于你知道在去读书的时候应该带些什么，或者其实你还有第一年有一个机会可以弥补，因为你刚去的时候是九月，马上迎来冬天嘛，你可能带一些秋冬的东西，到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时候再把夏天的东西再带过来。 哎，实在不行的话，十一还可以再回趟家嘛。 哎， 七天。 但如果去的比较远的城市的话，回趟家就不是很方便了。比如说今天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位大一新生，他是从安徽考到了四川成都。 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横跨了这个内地的这个多个省份哈。然后呢，我们看看他在大学即将开学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呢？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蔡璐，也是四川传媒学院的2017级的大一新生。即将要开学，我的心情应该是非常激动和多样的。在这之前呢，对于大学生活，在这个暑假里肯定有许多美好的遐想和计划，但是呢也会有些小小的忐忑，因为会考虑该如何与新的同学和室友相处。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很多事情都得独自完成，也会担心自己能力上的不足。最主要的其实是非常开心，可能高中面临的升学压力，所以在学习上有许多不可避免枯燥的地方，但是进入大学选择了自己所喜欢的专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一件令人非常愉悦的事情。对于各种未知，我或许应该把我的担忧作为对于新事物的一种挑战，这么一想，我就更期待我的大学生活了。我一直都觉得人的可塑性非常强，我也很期待经历大学生活后的我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要问我一定会带去大学三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其一，要带着一颗谦逊求知的心。无论大学生活是怎样的精彩，都不应该忘记自己去大学是干什么的，去学习自己的专业课程，过四六级或是考证，有许许多多我们应该去认真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向老师或者师哥师姐请教，抱着一颗谦逊的态度，尽可能的去多学一点，四年后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其二，就是要带着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态，无论做什么事情，有成功就会有失败，面对挫折不要轻易的退缩，也别从此一蹶不振，应该自信的大胆尝试，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去展示自己的能力。其三，应该带上辨别是非的谨慎。步入大学生活其实等于一半步入了社会，有许多看似美好的事情令你眼花缭乱，比如一直沸沸扬扬的校园贷款。当你面对陷阱时，你做的第一步应该是谨慎的考虑。我觉得作为大学生应该锻炼自己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谨防自己上当受骗。即将离开我的家人，最不舍的应该就是和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光了吧。每天在一起生活备受关照的日子会离我远去，肯定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其实最舍不得的人是我的外公，这两天他也和我说了很多去大学里的注意事项，说完还不忘提醒我以后说这些话的机会不多了，大学四年以后他在不在还不一定了。我听着心里非常的难过，希望他可以一直健康。我想其他跟我一样要踏入大学校园的同学想法应该也和我差不多，不舍之余最希望的就是家人身体健康了吧。 好，听完这位同学的讲解之后，看来这个对大一生活确实有期待，而且呢也是充分的做足了准备。 其实我在报道之前，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跟我妈在家里边对东西，拿了张单子， 你妈真的好细心啊。 我妈说被子不用带，太沉了，主要还是带一些。 你的意思是这个单子是你列的，然后你妈给你一个一个把它说这个不用带这个不用带， 不 用带， 就是我妈妈和我共同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呢晚上我们把箱子打开边往里放东西，然后边看写了些什么东西，就是带要带的东西是什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例如说 写了些什么麻将， 那个什么录取啊，报到就录取， 就是录取通知书那个报到单， 报到单，对。然后我妈说这个必带上，身份证，然后当时还要带一个档案袋，好像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对 是吧？报到档案袋，然后呢，档案袋我拿回家第二天就弄丢了。然后所以 那你真的很棒棒哦。 对啊，然后呢又去准备那个档案袋，然后呢同时我记得还有什么呢，秋裤对，秋裤是必须的，父母都认为呢天冷了秋裤是一定要准备好的，然后秋裤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特别薄的羽绒服，我妈就说如果冬天之前不回来了嘛，就把这些东西能带上的都带上， 冬天之前不回来。 还有什么来着，文具啊，笔本儿当时也带了 刀， 对。然后 你妈认为被子可以去北京买，为什么笔和本这些得从家带？ 因为妈妈始终觉得孩子是去上大学自己学习的， 对， 睡觉没有那么重要。 对 啊，哎，你们不是这样吗？ 不是啊。 而且特别逗的一点什么呢，我妈就说你看你高中剩了那么多东西，本啊什么笔什么的，你这都这会儿大学不正好用上。 她要让你把那个高中的笔记带过去吗？ 没有那倒没有，她知道我高中就没有什么笔记 啊，就能考上已经是不错的了， 对， 是个奇迹啊。这你我觉得你列的单子都还挺细致的。 毛巾带了好几条呢。 是吗？ 对，分别有洗澡用的，洗脚用的， 洗脸用的，擦手用的， 真的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当然你不可能按照妈妈给你的规定来。 等到了学校之后，我发现呢，就是其实都是一道号用，然后呢留了几个新的，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发现洗不出来了，然后换下一个新的。 就是大学生活给你带来的美好感受，最后还是都破灭了，是吗？ 对，其实装箱子的时候呢，我甚至还想要带一些零食，但是后来被我妈妈给制止了。我妈妈说这个那儿应该能有。 嗯，结果发现呢 也没有， 也没有啊。 这挺可爱的哈，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当时会在那么远的校区读，但是哎，也就一年的时间就还好。但你们两个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跟不同的男生女生的视角去准备的。我觉得在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同学们来说，或者说曾经经历过的同学们来说，听起来还觉得可能有一些参考价值，也有一些觉得还比较好玩的地方。 你知道前不久我跟一个大一新生聊天吗？我说你最应该带的什么？然后他说，我觉得充电器。 没错呀， 我觉得没错，我觉得现在该到的是充电宝，比充电器还管用。 是， 对。然后他说，我觉得什么都能忘，充电器不能忘， 因为有了手机什么都能买。 对，好像能解决很多问题。 对，什么毛巾啊，什么这些生活用品啊，直接叫这个送外卖的小哥就直接给你送过来了。 不，送外卖的小哥是送吃的， 有 送快递的小哥， 也不是快递，他是那种闪送啊、宅急送 啊 之类的。 你们说到这一点，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们当年去读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可以在一些这种电商平台直接下单。我觉得现在电商平台实在是太方便了。 对， 我不需要自己扛着这些东西去，我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当中，我跟卖家说你按点发这个快递，然后我就在我的学校里收好快递，可能按及时的话，我当天晚上就收到我报到的那一天啊，你什么被子呀、这个毛巾呐、 洗漱用品 啊，这些很大很繁琐的东西，我就可以直接给弄过去，而且还便宜。 对，而且很方便，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科技和这个商业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前不久我印象 真的是把我 感觉这个时候要进一个植入广告 就没有，我觉得他这是一句话把我们这个捧到一个高度。 对， 然后呢 OK， 然后我就说前不久也是嘛，跟很多学生都聊天，就问他们大学会准备什么嘛。然后呢有个男孩说的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不需要准备什么，但我需要教给我的父母一些事情。 好成熟的孩子啊。 是因为爸爸妈妈平常太依赖他吗？ 不是，他是这样想的，他说首先 是他就是天生是个操心的命， 我要教会我的姥姥和奶奶用微信转账。 啊，在这儿 呢。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零花钱，给姥姥奶奶发微信的时候，他们会给我转账。 对，然后他说呢，我先给我姥买了一台智能手机，花了699， 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教我姥怎么把银行卡绑定。 对，先教他如何跟我视频，然后他说我姥特别激动，说哎呀太好了，这样你去上学我就能跟你视频了。然后他说姥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可以转账。 姥姥明白了吗？ 姥姥明白了。然后呢他后来说在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段之下呢，他外婆终于学会了这个技能。 699元的电话的钱打给他了吗？ 哎，这还套路很深、啊、 对呀，连自己的姥姥和奶奶都不放过。 是， 但实际上我们在自己老家读书的时候呢，的确就是可能拿钱比较方便，今天去奶奶家拿点，或者明天去姥姥家拿点，但是到大学之后 我都不是这样的。 那你都是强点， 我都不拿钱， 我也都不拿。 对啊， 哦， 一个月给我10块钱，我都还能剩。 你一个月有10块钱？ 你没有？ 我没有啊。 你的戏好好啊，都是戏精，我跟你说啊，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大学新生来讲也很重要，就是说建立起来跟父母在家乡的联系。 你怎么可以从一个教姥姥再怎么微信转账的 家人吧， 转到了如何跟父母保持联系这一点？ 对、 我就是觉得套路太深了。 对，我觉得这项事情非常重要，就尤其是像老人嘛，你可以教给他说如何跟我来联系，视频啊什么的，也可以解决一部分思念的问题。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也觉得，这孩子也是不错的啊。 对， 就姥姥只要不把那个开通就行了。这，他教父母这些事儿了吗？还有其他的吗？ 他父母应该会吧。 他说了一件更逗的事儿，他说那手机为什么买699呢？因为必须得有指纹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转账的时候输密码，他姥指定不干， 麻烦。 哎，对，因为他觉得可能在手机上输密码会不会被人偷走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必须指纹录进去。 就没关系了，手一扶，哎，转账就出去了。 你还别说，这孩子还真聪明， 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孩子。 我觉得他一定是不会带锅碗瓢盆去上学的人， 对， 他一定都是提前下单的，不，他提前让人转账的。 对， 挺聪明的。 所以我觉得呢，现在也的确是非常方便了，有了手机呢，在当地啊，什么都可以来进行准备，什么都可以来买了。 嗯， 那我们要不然接下来数一数吧，就说我们如果换成是即将要开学的大一新生，我们最应该要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来列个单子吧，列个清单， 就列清单。那我觉得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床褥啊、被子啊、枕头，这必须的，因为这三样东西是支撑你晚上有地方睡。 好，那我们就你这话题下去，有没有推荐蚕丝被、羽绒被还是棉花被？ 那就要看你是要去哪个城市了。 对啊，是不是？ 嗯， 反正我现在倾向于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 羽绒被是吗？ 是那个蚕丝被和棉花被。因为在大学当中呢，有的时候很多城市宿舍比较潮， 嗯， 那个羽绒被到后期就会产生很浓重的羽毛的味道。 嗯， 那棉花被如果是在很潮的环境下， 就有一股很浓的棉花的味道。 不是，它不是，它是里面会聚集水分。 对， 然后梅花，然后那个棉花它是会结节的，就会成那种一块一块、一板一板的。 嗯，可以去拿去晒一晒嘛。但蚕丝被呢是最方便的。 怎么突然觉得我们节目变成了生活小百科？ 刚刚我和小贺在说那个就是军被啊，有没有？军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进入到你们大学的这个贴吧的话，其实是可以跟前辈，也就是你的师兄师姐们来了解一下学校入学之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是， 对，我们说完了行李，第二项要准备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你觉得就除了被之外，第二个最重要做准备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呢？ 是什么呀？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 是钱。 对，那这个可能比被还要重要一点。 对，它排第一位，但这我们不算，先就是生活当中实际该怎么的。 哎，我记起来了，我去读大学的时候带了一件自己觉得现在想起来还蛮奇葩的一个东西。 嗯， 我把高中的同学录带到了大学。 是你特别跟高中同学关系特别好吗？ 是特别好啊。我把对，就高中的这个毕业照啊什么全部都带到了大学。 后来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没有弄丢啊。然后大学毕业了之后一起又带了回来。 哦， 用这段友情去一个新的城市认识另外新的友情，然后把他们一起打包带回来。 嗯，哇，说的好暖心啊。 太文艺了， 真的是。然后呢，这个他觉得奇葩的是这个，你当年带的奇葩的是什么东西？ 我当年没有什么奇葩的东西吧，我觉得我当年把洗漱用品都是在家买好了带去的，甚至连洗发水我都是自己从家背过去的。 那可能是你家自产的吧。 也不是自产的，那会儿就会觉得怕头一天到学校没有办法洗澡。 我当时还带了茶叶。 还带了茶叶？ 对，因为我妈说就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你可能会水土不服， 所以要喝茶， 就喝家乡的茶。可能对对，如果有水土不服的话，对于你这种症状呢，可能有所缓解。 我怎么听说网上有一种方法是你把家乡 的土是吗？ 对，家乡土带过去，然后也和着当地的水，然后 等钱花完了之后吃土是吗？ 故乡的云带过去， 那带不了。这算奇葩吗？ 我觉得挺奇葩的。 我也觉得是。哎， 对，带茶叶，女孩哎， 对呀， 一般都带面膜哎，对吧？ 哎，说实话我大学之前还真的没有敷面膜的习惯。 是吗？ 对。 那会儿可能还是不是很普及，像什么，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女生啊都没有现在的女孩子这么的提前开始保养。 嗯， 对。 哦，对，你要说到这个的确是，我记得我大学刚开学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女孩刚开始化妆嘛，老师带我们参加录节目。 嗯， 有的女孩的眉毛都快画到眼睛眼角这儿了。 就我刚住到宿舍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天天晚上敷面膜。 嗯， 就一直是坚持每天晚上敷面膜，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有点就是 说成不可理喻， 真的是不可理喻。怎么就是 她想说不可理喻， 怎么有人能够就是坚持每天晚上做一个这么其实看似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呢？ 那你现在想一想，是不是 结果他现在看起来的年纪比你们小很多吧？ 嗯， 是的， 这个不好说吧。不好说。 没有，有的人走得很早，只是他停住了，有的人一直在走，只不过他很年轻，对吧？他这个面膜只是暂时阻止他前进，但是他可能前面十年走得太快了，是不是？已经走出二三十年了。 哎呀，我的天哪，你这个弯子给大家绕的也是够远的。 我到现在还没绕明白。我又突然想起来我当时带的 一件很奇葩的东西。 也不能说奇葩，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说还是应该是大部分人能理解，但是男孩不一定能理解。 是什么？ 嗯，就是我从小一直抱着睡觉的一个娃娃。 哦， 哦，这我能理解， 我也能理解。 就是很多影视剧当中不都有这种情节吗？ 嗯， 很多小孩从小就喜欢那种熟悉的味道，让他们出去旅游干嘛，喜欢带着枕头或者那个枕帕，这样的话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才能够睡得着。所以我觉得啊，作为一个这个个体去到另外一个不熟知的城市和环境的时候， 嗯， 带上自己熟悉的娃娃什么的，心里会有安全感。 对， 你是这个原因吗？ 嗯，对，是这个原因。 感觉不是很赞同我。 对，你想，一心当时带的是娃娃，然后我那会儿想起来了，带了我高中时候的闹钟。 Oh. 就把那块闹钟带到了学校，就是还是有熟悉感吧， 嗯， 那种感觉还是挺亲切的。 有什么亲切的？每天早上会定点把你叫醒。 对啊，因为在高考之前奋斗了那么一年的时间嘛，然后那个钟真的就是我觉得比我看书的时间还要长，因为看那个表说哦几点了，哦怎么还没到点，还不能睡觉，就这样的。 还不能睡觉， 因为复习嘛，要写卷子什么的，就感觉我妈说了到了10点或者11点就可以休息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表，哦现在才8点半，然后9点，就好像在熬日子那种， 数着时间在过日子的。 对，然后等到了大学呢，就感觉那块表特别舍不得。 嗯， 然后本来摆在家里挺好看的，后来想说还是装到箱子里带走吧。 嗯， 到寝室看个点啊什么的也方便。 继续往下说。 第二个，我们先说洗漱用品吧。 嗯， 锅碗瓢盆，哎，不是那个盆和洗漱用品，对不对？ 对，嗯，是的。还有哪些大家有没有记忆当中觉得算是比较奇葩的东西，是你刚去念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带在身上的呢？啊，大家也可以开始回忆一下。当然，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大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应该带一些什么呢？也给马上要进入大一生活的这些新生们来支支招。先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儿回来。 在这口袋里空投支票，顶着可笑的脑袋，三等车厢也32，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裹着一件破旧朋克洋装，一张最美一句好话，敢不敢就这样跟我来，长的青春还是你来，来最好的时代，但不意外，世界变坏，人们却在变坏，肩膀上一枚新帽符号，却面对痛苦还有点知觉，装着过中的浪漫情怀，重的让青春眼眶在变坏，来最好的时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研究所的所长涛涛。 我是不甘于做一个研究员的研究员一心。 我是研究员小贺。 回到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讨论的是大一要开学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点什么，或者我们在后半段应该把这个话题更加开放一点。就是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吧。 对， 就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学，然后或者说大一到大二的这个新的学期开学的时候再去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什么。刚才呢其实我们也网罗了一下网上大家有的一些意见，比如有人说他曾经大一的时候就带了一本小说去大学， 结果大学四年都没有读。 对，还有一个人跟这个小贺差不多，就是也带了这洗漱用品去，但最后寝室的习惯就变成了谁买大家就统一用谁。 对，哎，真的是这样，我们班的男生也有这种习惯。 女生 还好 啊， 女生就是不会说那个今天我用了你的，明天我还用你的，然后 今天我用了 A 的，明天我用 B 的，后天用 C 的， 就没有那么厚脸皮了。 是吗？ 对，男生之间呢可能就没有讲那么多，也是因为就是可能男生比较大大咧咧的吧。然后就大学的时候寝室里洗衣粉谁有那就最后一个人 一起用， 用完了大家一块儿去买，或者谁再买了我们又一起再用他的。 听起来也就是一个共享时代了，好像。 对，哎，当时去读大学的时候你们的电脑是带过去的吗？还是现买的？ 当时很多人都是没有电脑的。 对， 我的 电脑就是在大学在深圳配的。 啊，配了一个台式机啊。 台式机。 天哪，你们宿舍是那种上床下桌。 对， 所以可以配一台的。我们那会儿是上下铺，对吧？ 是是是， 大一是上下铺， 对， 所以就只能用笔记本。 但是我们九月份的时候，真的没有一个同学带电脑，我印象没有人带。 我带了， 你带了吗？ 我带了。 我们寝室那个敷面膜的女孩也带了。 我们可能不是关系很好的同学，这个大家不必。 然后当时我们宿舍其他三个女生都没有电脑，就天天晚上那个下完课，有的时候晚上有课，就围在她的电脑面前看看电影。 哦，有网吗？ 买光盘啊，那个时候还买光盘。 天哪，光驱。 对， 对， 但是也有网 的标配的嘛， 但是也有网的。 对，其实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一个宿舍里有一个同学带了笔记本或者有电脑的话，大家围在一起看一些电影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维系感情不错的方法。这个当然了，就是如也没有人专门为了带电脑是为了维系寝室的关系，对吧？ 对啊，但是我那会儿后来等我们十月份国庆一回来之后，我发现好多人都带了电脑， 是因为国庆之前大家都是要军训的嘛，对吧？所以在军训之前大家其实都没有带太多贵重的东西，回家之后赶快去贴膜上。 哎，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很多家长啊会愿意让学生带一个小电锅，就是淘宝上现在卖的特别好。 没有，我觉得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记不记得当年就是其实不是每个宿舍都可以用热水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用那种那个热水瓶，对，叫热得快。其实那个东西呢，它的那个电压还是电 特别高， 特别高，容易造成断电，也容易起火。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新闻，对吧？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要去冒险，就是该去接热水接热水，不要觉得就省这么一点方便。 我记得我大学那会儿就是有一次那个热得快起火事件，我不知道是全国性的新闻还是发生在我们学校。但是当时就这件事情对我的感触还蛮大的。 哎，说到起火，我们班当时也是发生一件事儿，是那个吹头发的加热，就是那个烫头发的加热棒 卷的，对对， 电卷 棒，卷发棒， 它用完了之后呢，忘了拔，然后呢放在了他的行李箱上。 着了， 起火了， 不是着了就快化了， 快化了，行李箱被烫化了。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入学的时候带家用电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不用想了。我觉得就是家用电器这种东西， 吹风机我觉得是可以带的，放在厕所用嘛，学校也会在厕所里面加那种大电伏的插口让你来吹头发。 反正就是总之如果要带电器跟电有关的这一切用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小心。 对， 对， 而且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就是前不久，就是去年冬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南方的大学学生电热毯着火 啊。 对，因为在南方用电热毯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是， 然后呢很多商家呢也是瞄准了这个市场呢，特意把那个电伏做得很低很低，防止大学生宿舍跳闸。会有一点点温度，但是其实里面都是劣质的。 对， 因为达不到国家的标准嘛。对， 是。所以这个大家也确实要多注意啊。我觉得还是说带上电子产品的话，除了这个电脑还有说手机的充电线，其他的其实没有太大的需要用的必要，除了像吹风机这种东西哈，这我觉得学校可能也可以帮你解决，不如你去了之后再说。 对，例如说前不久，因为有一个学生嘛，聊天就说到了，他冬天的时候要买一个小太阳，我不知道各位。 我知道，就是太冷的话会买一个，其实有点像电烤炉的感觉。 对，然后呢，他说宿舍里边的电压很低，只能插小太阳的时候，就所有人全部都把电器关掉，插这个小太阳，四个人围在小太阳旁边蹲着，然后玩手机，等一会儿暖过来了之后呢，把小太阳关掉，然后把手机插上充电，就是为了，就是因为宿舍里面的限电压限电伏嘛，所以我觉得对各位来讲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同时 我觉得就是因为宿舍里太冷了吧。他是在哪个学校啊？ 南昌，江西。 果然是一个没有暖气的城市。 对， 就无论再冷还是要这个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为最重要的哈。这个私自接电呢，私自用这些高压高伏的这个电器，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 没错。违反学校的规定总是不对的。 是的。好了，刚才我们讲到很多都是大家实际生活当中带的这些食物，或者说是 用品。 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的地方。另外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心理上的建设。这个我觉得可能比其他东西更为重要。 对，因为马上是你人生阶段的一个转折。 是。 要独立了。 我们说很兴奋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作为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他真的有这个适应能力，马上就融入到新去的这个环境当中，和一群还不认识的人就成为好朋友，或者说是很好的相处，然后还要这个生活自理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在你要进大学的前一两周吧，就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能力方面我们不多说了，心理状态我觉得就是调整自己，还有就是调整父母，对吧？ 那我想问问你们两个人，就是还能回忆到就是即将要去大学前一天晚上的这个状态吗？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知道我明天一定要去学校报到了，今天我其实已经到北京了，这是第一种。这是前夜。还有一种就是我明天就要去北京了，今天是在我家乡待的最后一天。我觉得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对吧？我觉得如果从家乡到北京的话，那个时候是一般家长都会陪同，所以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兴奋。我觉得哇，可以终于可以去到一个对于 当然对于我们当年，我们作为高中生的话，除了学习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旅游，现在的高中生机会可能更多啊，出国啊，在国内游的机会会更多，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兴奋。但是真的到我到了北京第二天要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紧张和不舍了。 嗯， 就你知道的，就是父母把你送到大学，帮你寝室铺好被之后，可能跟你一起去学校看一看，在食堂里吃一顿饭，他们就要走了，他们就要回家了，对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我前一天晚上就是特别的不舍，就一想到就是马上要自己一个人去外地求学了。虽然说高中的时候也是住校嘛，但是呢毕竟是在生你养你的那个城市，那你现在你要跨一个省去到另外一个省了，你那种心情的就没法，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觉得哇突然要离开了，感觉就自己给自己营造一种背井离乡的那种感觉。就 请问你当时的 BGM 是什么背景音乐？ 想一想啊， 那一天 就差不多类似的， 就那种比较 我的老家 绝不是你这首 你这首当年还没火 对吧， 嗯，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就其实我觉得现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父母其实是不太愿意离开孩子的， 没错。 所以就是当孩子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有点心里空落落的那种感觉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上大学之前，然后我妈妈就把我那个床，第二天早上我要坐火车走嘛，她就把床全部都折起来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干嘛？我说我不回来了，你就把它收起来了。我妈妈说，从今天开始你再回家就是客了，家只是宾馆了，你住的时间不可能太长了。哎呦，当时说 好伤感啊， 好伤感啊！我妈妈也跟我讲过这种话，只有在我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天天出去玩，玩到半夜回来，第二天早上醒了又出去玩。我妈妈说：“你把家里当旅馆了吧，每天就回来睡个觉。” 对。 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没有像小贺他妈妈开始说的那， 因为他妈妈讲的那番是从今天开始，你回家就是一个什么客人 了。对，其实我现在想一想，真的是这个这么多年来。每一次回自己的家乡睡觉就可能是屈指可数的时间，对吧？我相信你们两个言行 其实都能算得出来，都能算得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妈妈是做好心理准备的。 嗯， 你觉得吗？ 那我觉得我妈心更大。 怎么了？ 就是她就压根儿，我问她，我说那个明天我要去读大学，就应该不是说明天，就是要去买那个火车票的那一天。 嗯， 然后她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就在这里跟你告别了。 嗯， 然后可能当天下午他就出去跟他的伙伴玩去了，然后我爸 跳广场舞， 他真的就没有送你是吗？ 没有送我， 天哪！ 爸爸送 啊，给我拿了一盒茶叶， 爸爸送的你。 对，爸爸还有那个我爸的一个好朋友 陪着你， 一个叔叔，对他们俩。 啊，我觉得 你的场景你还记得吗？就是爸爸有没有流泪啊，或者怎么样？ 天哪，感觉接下来到了这个温情的画面。 就是我记得那一瞬间，我爸好像有一点点 失落， 也不是失落，他是真的 不舍。 我二十多年，那个时候应该是17年啊，从来没有见过我爸就是很脆弱的一面。但是当他就是抱着我说，他说宝贝，这个就以后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这边生活什么什么之类的。说到这儿，我看到我爸的眼睛有点红红的，然后我当时的那个心里就是想崩。但是又真的是就很绷不住，然后我就立刻就那一刻我立刻把那个头转过去了，因为我很怕如果我爸看我哭了他会很难受，所以我就只能就装作很坚强的样子。但实际上大学生活没什么呀，很嗨的呀。 对，但是那一瞬间还是会印象非常深刻。 对， 你这个精分也是我有点受不了。 就当时那个瞬间就觉得哇，我爸今天下午就要回去了，我以后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边。 你当时其实当下是没有觉得有这种感觉的是吗？还是说其实爸爸有一点想哭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有点想哭，但是其实没有那么感伤。 嗯，就都有吧，就是我，但是我爸的那个反应是我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的， 因为你看我妈多心多大。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妈妈为什么没有去送你，我觉得妈妈肯定是考虑过的，我觉得妈妈可能她是。害怕去碰到那种场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也觉得哎，我当着孩子面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那种很干脆的转身离开的话，我反而给孩子留下的是那种哎呀怎么办呀，妈妈好像特别伤心，我让你没有办法在当地再去读书了。 对 对， 所以妈妈还不如就说哎呀我就让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假装告诉你我 约了谁谁谁干嘛，其实就用另外一个事儿把自己这个稍微 把注意力分散 开了。对对对对， 好像这种事情都是女孩去上大学，爸爸会比较伤心，因为 男孩上大学， 妈妈会比较伤心。对， 嗯，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也不是我妈心大，可能就是像那个 涛涛 讲的这个情况， 的确是， 因为我不是来北京两年嘛，两年前我决定要来北京的时候，我妈其实是非常反对的，甚至就是。 要把你锁在家里面， 也没有要把我锁在家里面，甚至就是当着我的面哭了。 哦， 这样 就还想孩子大学四年，这 你想我对我 还要出去， 对还要出去， 老大不小。 哎，那个时候真的是， 没， 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的就是，我爸爸还特意找了关系托朋友，让什么呢？让我们的家人能进火车站的站台去送我。 离别的站台， 对，然后 你家人没跟你一起来北京吗？ 没有，没有， 自己来的， 我自己来的北京。 天哪，你来了北京之后呢？ 我来了北京之后呢，就找了我一个在网上先认识的网友， 是我们同学吗？ 对，是我们大学同学，因为大学同学在没有上学之前都是网友，全部靠网上连线的。然后他说他爸爸会开车带他一起去学校，然后说就不用我查学校在哪儿了， 就你跟着去， 我就跟着去就行了， 顺风车。 我上了车之后一直怀疑他不是我的同学。因为开车开了很远很远， 你害怕自己被拐卖了是吧？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很远， 真的很远啊！然后我觉得父母送别我那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快绷不住了，我自己有点伤心，就是对前途也是未知的。然后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站在站台上，哎呀，那个 这么多人。 为什么要找人呢？要不然一口气进不多进不去那么多人啊！对，然后9个小时嘛，当时到北京，然后呢，哎呀，就感觉心里边非常难过。那一晚上在火车上没有睡着，就是翻来覆去。那会儿还没有微信，也没有 QQ， 就是我爸我妈也不可能用手机上 QQ 嘛。然后真的就是发短信联系， 对， 说已经到哪哪哪了啊，到哪哪哪了。后来我印象非常清楚，5点钟的时候，我爸给我发了个短信说，该起床了，收拾东西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跟父母分别还是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次体验吧。 对，妈呀，接下来这一段我要讲一个最最最画面感的事儿。 行， 这个我觉得真是讲到这一段呢，就每个人这种经历拿出来分享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回想起来觉得很感伤，但是就是你必经的过程，你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我当年很巧，是我爸爸妈妈都一起来送我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就是觉得提前一周来嘛，顺便 旅游来了， 哎，对，玩一下嘛，在北京玩一下。然后你也知道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学校很远，然后我们当时要报到那天我们就啊，刚那段时间刚好是5号线开通的时候 哦，地铁 对，一直到天通苑那边很远嘛。去了之后呢，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报完到，男生们就说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 对 对不对？ 八仙居， 没错。然后那天呢，我们中午报完到之后，把学校一切归置好之后呢，那个时候爸妈妈就要走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说要吃饭，我就去送爸爸妈妈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是觉得我跟大家都不熟，我还是想跟自己爸爸妈妈待在一块，我们就坐地铁出去了。出去在五号线好像是跟2号线还是1号线那个交接，反正我记得是那个东直门，然后那个电话那边男生们已经集齐了，他们就说就差你了，你赶快回来。然后我本来想说送他们回酒店，然后中途的时候我爸也知道这个情况，爸妈就说啊，你还是回去吧，怎么怎么样，也晚上挺晚了，自己回去。然后我们正好在那个地方做分别的时候呢，在东直门地铁站，我们要去的方向是两个方向，你知道吗？就是那一刻我脑海的画面是向左走向右走，正好车来了，我当时想的是他们的车先来，我呢先送他们，还有我们两边的车是同时来的，同时来的。 如海流， 你很破坏情绪。 我们分头走， 这是毕业之歌，好吗？ 对呀，那这也是就分头走了吗？ 对，然后就是打了一声招呼之后，马上就不要回头，就像你像的那样，就是有什么话都不要再说了，就回头。回头的时候呢，我进了地铁，我的一个很。我记得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仰着头，为什么呢？ 怕眼泪流出来， 怕流眼泪，就一直仰着头。坐完了整段地铁，然后 坐过站， 然后没有，然后后来还要转公交车嘛，在公交车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的时候，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点感伤和不舍的，然后再回去找他们，他们饭也吃完了。 对， 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 让我回来干嘛？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们没有让我回来，我可能在酒店的话那还更加不依不舍。 嗯， 但那个点就是向左走向右走，就我唯一生活当中觉得我的人生里面有这样一个电影的情节就是那一刻。 嗯，其实我现在想跟听节目的所有听众来分享，就是如果你已经经历了那个阶段，今天晚上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不妨回忆一下那个场景，然后呢试着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给自己的爸妈打个电话，当然可能十点钟有点晚了哈，但可以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如果你即将经历人生这个阶段的话，一定要珍惜。我觉得如果想哭也就哭一下吧，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坚强，因为人生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父母伤心的话呢，我觉得呢你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随时都能取得联系，然后呢跟父母呢提前布置好，说爸爸妈妈，我不会在没有钱的时候跟你联系，我会每两三天的时候就跟你联系一下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分别成长可能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讲了这么多啊，一半是实际的，一半是心理的建设。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东西没了都好买， 嗯 啊 嗯， 缺什么咱们可以补什么。更重要的是珍惜这个难忘的时刻，因为人生就这么一次读大学的经历。当然，有的人说研究生也算，但我觉得就从自己的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父母分别的机会就这一次。我觉得是学会好好。不算告别，好好的 就是做好准备来迎接一段崭新的人生的旅程吧。 嗯，是。然后呢这个心理状态无论是自己的还是父母的都要做一些些小小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对于大一新生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如果让在我们三个人在节目的最后给每一个大一的新生都送一句话，你们俩最想说点什么？ 那就研究员们先来吧。 就是好好珍惜你最后的青春期。 好严肃啊，你呢？ 青春期就是青春痘那期记得。啊，如果让我说的话呢，嗯，你的人生从此就开始了，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就已经在自己的手上了，慎重的选择，谨慎的踏好每一步，但是一定要勇敢。 嗯嗯，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到了这所大学，因为有的人考得好，有的人觉得考得不好，但是我觉得都要去接受，因为接下来的生活就掌握在你的手上。之前你一直在被选择，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选择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选择就在你的手上，一定要把握住。 说好的一句话呢？ 好，那我来说最后一句啊。如果你选择相信美好，你就会在这个社会上，在你的校园当中遇到更多的美好。如果你选择相信善良，你就会遇见更多的善良。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感谢这一段完美的 ending。希望我们今天这一段聊天式的话题，不但让你回忆起当年自己读大一的岁月，也能够给很多大一新生和即将踏入大学的同学们有更多的向往和一些鼓励，还有一些帮助。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易欣， 我是研究员小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的布料，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送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